世界，乍看之下有点灰， 你微笑的脸有些疲惫， 抬起头天空就要亮起来，不要放弃你希望和期待， 沙漠中的一滴泪化成一场的雾水，真心若能被看见梦会实现，手牵手我的朋友，爱永远在你左右， 不要再恐惧，却不要放弃，这一切将会度过， 因为你和我 才有命彩虹。 手牵手的朋友，永远在你左右， 这一刻不要躲在害怕后面， 这个世界需要多一点信念， 那真爱不会真的将你打败，你将会以为生命的光彩， 风雨过去那一天悲伤就要停下来，感觉你身边的爱还存在， 手牵手 就要在恐惧，越过贪婪心。 紧握着双手，静静随着海风吹，我却不懂面对你的美，总是羡慕天空尽量自由飞，却没能把我的心情带进你心扉，松开的手与美心流泪。心碎的冰咖啡，飘着雨的街，享受爱情精美的临水，冰块慢慢慢慢旋转，融化了伤悲，喝了一口渐渐美的感觉，或许时光再也倒不回，我也永远不后悔，喝着冰咖啡，体会你给我的一场心碎。